强调关闭处所并非因为对方防疫措施做得不好，只是希望减少人流。网球坛一哥祖高域入境澳洲的事件持续发酵，祖高域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发表声明，承认上个月取得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结果之后，曾经违反隔离规则，接受传媒访问，反思之后认为自己判断错误。对于被质疑并没有如实向澳洲政府申报入境前的旅游史，祖高域说申报表由支援团队代他提交，经理人对于申报出错衷心致歉。祖高域强调是人为错误，绝非故意，团队已经向当局提交更多文件澄清。澳洲移民部长霍克仍然调查紧祖高域有没有作出虚假声明，以考虑是不是取消祖高域的签证。霍克的发言人说会考虑最新获得的信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晚间大致多云，朝早晚间是大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663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1点，升1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0.8，升20.8；美团227元，升19元；阿里巴巴133元，升7.4；盈富基金24.5，升6.4；京东集团305.2，升30.2；友邦保险81.4，升2.8；中国海洋石油9.15，升5.8；药明生物92.75，升5.1；快手85.65，升5.15。比亚迪股份259.6，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6，英镑10.628，瑞士法郎8.44，澳元5.618，加元6.211，新西兰元5.289，欧元8.862。每百日元对港元6.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5点，升543点。港金报16,90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美元，卖出1,8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交通而家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咧，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桥面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菠萝斜径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骏桥。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的5: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世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你唔系话想做花王嘅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农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历史研究社，追踪香港界石嘅所在地。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气流。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戴希立你好， 你好。 嗱，见到咧就系刚才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开记者会啦，咁就讲到话最新嘅疫情发展。咁本港咧系新增22宗嘅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咧17宗咧系输入个案嚟噶，另外嘅4宗咧系同输入相关啊。咁啊就见到咧系屯门啦，喺屯门嗰度爱定商场经营药房嘅男东主咧，咁佢嘅另外两位家人咧，包括系11岁嘅仔啦，同埋45岁嘅太太。都是今天就是宣布确诊的。而早前他的20岁的女儿都已经是确诊，换言之这个药房家庭已经是一家四口都确诊了。见到就是因应住就是屯门有这个一家四口的个案，以及今天也都是宣布有一宗的源头不明的个案。这个源头不明的个案就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那里工作的51岁女保安员，她就是住在屯門寶田村，所以呢昨日呢亦都係有一個嘅違風強制檢測嘅情況啦。咁源頭未明㗎，咁衛生防護中心仲追查緊究竟佢係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度染到啊，還是喺屯門嘅社區嗰度染到。咁因應住呢而家有一啲咁樣嘅屯門嘅個案出現咗啦，咁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已經開始講啦，屯門呢可能有一個隱性嘅傳播鏈出現啦，咁社區可能已經出現咗啲嘅傳播情況。咁於是政府咧就係呼籲咧屯門區嘅居民咧，所謂願檢盡檢啦。咁所以咧就今日開始咧就係新增咗咧就8個嘅流動採樣站啊。換言之咧，就屯門咧係總共係有10個嘅流動檢測或者係社區檢測站咧，可以俾屯門嘅市民咧去到做檢測採樣嘅。不過大希樂就見到咧，就尋日至到今日咧，咁喺屯門嘅各個檢測站咧都係大排長龍啊。咁今朝早咧都見到啲傳媒訪問咧，就有啲市民直頭咧清晨咧已經走落去啲檢測站嗰度去排隊啦。咁有啲又話咧就一排咧就排咗幾個鐘啊。咁由於咧就係好多地方咧都係列入咗呢個強制檢測公告啦，咁所以咧就係有成千上萬嘅市民咧都喺呢幾日咧就呢兩日咧就去到屯門咧就做檢測噶。咁呢個情況即當然唔係好理想啦，點樣可以改善呢？ 其實改善咧，就除咗係依家要補救性，咁依家就即係增加咗啲流動嘅檢查站啦。 嗯、 其實我哋討論過呢個問題嘅時候咧，都講過一個想法嘅，就係話咧，快穩準咧就當然重要啦。但係快穩準而唔加個全字咧，即係要全面咧，就其實 佢離開我哋個目標咧，就有好多漏洞嘅，因為我哋個目標咧就唔係與病毒共存，依個就外國嘅做法，咁所以佢唔快唔夠快唔夠全就冇乜問題。但如果你要係動態清零咧， 係 嗰、那個標準就好高噶啦。咁你一出事咧，就變咗嗰個好似缺堤咁樣咧，嗰度就會出咗問題。咁而且依啲問題咧，其實你係可以預早。睇得到嘅，雖然我哋而家做都做得幾快，就我哋上次亦都提過咧，停課同埋在家即係工作咧，其實就要作準備嘅。咁當然而家停課就做咗啦，在家工作就做多，但係我哋其實亦都要預咧，真係爆咗喺個社區度咧，其實我哋應該有啲準備工作咧，係要做在前嘅。就唔係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去補救。雖然我哋都補救得好快，不過自不然市民就會有不滿啦。 嗱，今次嗰個檢測站大排長龍咧，可以源於咧就係頭先講啦，屯門有幾個嘅確診個案啦，咁佢哋去過嘅地方咧，都要係納入呢個強制檢測公告。咁其中一啲影響比較大嘅咧，當然就係呢個藥房家庭，佢哋經營嗰間藥房所在嘅屯門嘅愛定商場啦。咁所以咧，其實前日開始嚇，前日咧已經係宣布咗咧，成個嘅愛定商場都納入咗強制檢測啦。 好多人經過個商場。 是啊，真係好多屯門嘅街坊可能都知道咧，呢個商場係好多人咧就每日必經過啊、必去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咧就係今日咧，尋日咧亦都見到咧有幾個即係都可能牽涉好多人嘅地方係列入強檢啊，譬如話係呢個嘅一啲超級市場啦，一啲唔同嘅餐廳啦。咁所以咧就見到真係好多人去走去檢測，咁都見到啲傳媒訪問咗啲排隊檢測嗰啲市民咧，有啲長者啦，可能係話真係咧企到咧。腳痛腳攰，企咗好長時間，加上咧呢兩日咧嗰個天氣亦都涼咗唔少啦，咁所以咧又攰又凍，咁就喺呢個街上面咧就係等候接受檢測咧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今日啦，特首咧就林鄭月娥咧咁都係出席咗立法會嘅答問會啦，咁都講到話咧就係就住咧今日要等候檢測嘅市民咧就表示唔好意思，今次咧就要排長一啲啦，咁希望咧可以盡快完成檢測咧就可以唔使擔心有隱形傳播鏈的存在。而今天衛生防護中心的張竹君醫生都說到、都知道今天人流很多，檢測的人流，所以就呼籲一些住在屯門但其實就不在屯門工作，可能在其他地區工作的市民呢，可以考慮去到其他地區就進行檢測。 我照我聽到呢，就有些民間智慧，除了現在政府要做補救，市民都要忍耐之外，有啲民間智慧出咗嚟嘅，因為咧依家就小學就會停課啦，咁即係應該希望就 星期五或者之前 啦，就唔好散播得咁快啦。我知道屯門區商場附近有啲中學都想自己停課喎，雖然政府話唔使停，因為如果佢又經過個商場或者又再傳播開去咧，唔淨止咧佢就係傳播鏈一部分。另一方面咧，就算佢冇事咧，因為你經過咗你要做檢測咧，又唔翻得學咧，老師都可能唔翻得學，咁就出現咗咧有局部中學咧就希望自動停課，或者希望好似打風咁咧，會唔會可以容許屯門區某一啲局部嘅中學咧係自己停課？咁呢個咧，我覺得都係一種即係民間智慧去解決呢個問題。如果唔係咧，可能爆咗落去某幾間中學啊，仲亂盡添，真係 嚇！講到民間智慧咧，都仲見到今日有一個消息啦，就係、是、有一間嘅連鎖家私鋪咧嚇，咁就話會借出一啲接凳咧，俾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喺等檢測嘅期間咧，就稍作休息嘅。咁呢個都係民間智慧嘅一部分啦。不過有啲人都市民咧都係提到話啊，其實咧咁多人咧要去排隊做檢測啊，有冇考慮即係譬如都設立一啲關愛隊啊，俾一啲可能係。不方便企得咁耐嘅市民，譬如系长者啊，咁可以咧就系、是、有啲快啲嘅方法去到做到检测咧吓。都问问听众啦吓，如果唔知电话旁边啊，收音机旁边有冇啲系住喺屯门嘅听众咧吓？大家系咪需要做检测嘅咧？咁啊，今日啊嘅情况系点嘅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哋见到嗰个情况系点啊？ 嗰啲关爱队都要自己个防疫工作做得。 這個嚴密啲先得。 係啊，有啲人話咁多人排隊，其實就都可能有一個即係傳播嘅風險啊，人多聚集嘅情況啦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屯門區嘅區議員江鳳儀喺度啊。江鳳儀你好， 係你好， 江小姐係。 可唔可以讲下今日个检测嘅情况咧？仲系咪排紧队啊？ 诶、欸，系啊，而家仲排紧喺度噶，系。 吓，诶，个人龙有几长到咧？ 人龙都几长啦，就比琴日好啲啦吓，因为琴日嗰个人龙咧就系即系睇唔到龙尾嘅。 系，不如讲讲即系个别啲检测站嗰啲情况啦吓。 如果咁講咧，就主要都係我哋安定友愛社區中心都係中心點嚟啦。喺嗰個愛鼎商場嗰度係大家同埋友愛村嘅居民咧都係必經嘅商場嚟嘅。咁喺琴日嗰個檢測咧，因為就即係琴日先開始啦，做呢個檢測咧，就政府就就喺安定友愛呢個社區中心就做呢、這個強檢嘅。咁就係琴日嘅下晝12点钟啦，即系中午12点钟啦，咁就开始嘅。咁嗰阵时喺安定村咧嘅人龙咧都排到有300-400人到噶。咁但系咧就一路去到咧4点钟，一路都系即系源源不息咁样啦，都系咁多人嘅。咁到到4点钟咧，就好多市民咧就收到个信息啦。咁就安心出行嘅信息咧，就个个都去到我哋安定友爱社区中心嗰度咧做检测啦。咁因为咧就好坦白。喺友愛村咧有11座樓啦，咁我哋友愛我哋安定都6座，咁環繞住咧仲有兆安苑啦、翠玲花苑啦，咁同埋嗰個兆麟苑啦。咁當然兆麟苑咧就有個檢測站咧，就是、兆麟嗰個綜合大樓嗰個檢測站嘅。咁只有得我哋2個，咁所以琴日咧就好多人驚咧，就即係人潮咧就即係已經高峰到成有90-90多萬人喺度咁多。咁琴日我哋咧都睇到啦，咁同埋喺朝頭早嘅時間咧。我覺得個檢測站根本上就唔足夠，只得個安定村嗰個社區中心。咁有愛村又點呢？有愛村冇喎。咁所以咧，我就琴日朝頭早已經咧不斷去打電話咧，同有關部門咧一路咁樣聯繫啦。第一，有愛村11座樓，你琴晚全部湧曬過嚟安定都唔掂啊，消化唔到啊，做個檢測嗰啲同嗰啲人士都做唔到呢啲咁，即係咁快脆可以分流到啲人士咯。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就琴日一路都同房屋處啦，咁同有愛房處啊，咁房處亦都攞咗個地方出嚟啦，咁就係嗰個足球場啊，愛爾樓嘅足球場嗰度咧，就做個檢測站。咁主要你都希望咧，就防疫中心嗰邊咧，即刻落嚟睇，即刻去安排咁樣。所以今日咧，就喺友愛村有2個檢測站，一個友愛社區中友愛體育館同埋友愛村嘅愛爾樓個足球場。咁希望有個分流啦。咁大家都睇到咧，即係而家度度都即係人潮啊，喺屯門區啦。咁我哋呢個安定呢個市中心區啦，都人流啊流真不斷啦。咁到到而家咧，而家嗰個人流咧就梗係冇琴晚得人驚啊！琴日好慘啊！琴日已經好早截龍啦，因為冇辦法，因為我覺得佢消化唔到。咁房屋處啊，同埋有關嘅部門啦、啊，全部都落曬嚟啦，房署啊，咁嗰啲保安啊，全部都落曬嚟幫手噶啦，已經喺個村裏邊。咁主要咧就我哋睇到嗰個分流啊，因為淨係焗住喺安定同埋兆麟苑，但我哋只係睇到安定咯。咁琴日我哋睇到哇，真係～喺嗰個時間5点钟嘅時間已經唔掂啦！如果放工翻嚟嘅人士個個排隊，到時你自己先話截龍嗰陣時咧，就害死啲市民啦，唔得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安排咧，就琴日咧就已經係截咗龍嘅，就大概嗰個6点钟嗰時開始截龍。 我想問今日多咗幾多個流動站？咁依家條龍大約排幾多人到啊？ 多咗8個流動站啊！嚇， 係咪都喺曬你哋嗰度啊？安定有我嗰度。 嗱，我哋安定友愛咧係多咗兩個啫，嗰兩個就係一個就係友愛村嗰個愛爾樓嘅足球場，同埋一個友愛體育館。 嚇，咁依家條龍排幾長啊？ 如果你話其實今日係排好多人嘅，真係好多人。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嗰個檢測咧，就係今日係有6次嘅檢測啊嘛。咁琴日就第一日，今日就第二日嚟嘅，今日係最後嘅第一次嘅第一日，即係第一日就啦。咁咪變咗冚棒全部未檢測嘅人，咪今日咪湧曬入去咯。咁所以都好多人啦，今日都好多人，不過好在有分流嘅啫，如果唔係就慘啦。咁所以就而家我哋安定村咧都有排到，都去到都起碼有成千人都有多嘅，而家都 排咗成千人，而家仲嚇。 係啊，而家都係啊，一路源一路啲人一路嚟啊嘛，係咯。 要等幾耐啊？知唔知道？ 都话如果要等啊，多街坊都话停留咗起码有2-3个钟头嘅， 有冇同啲街坊傾過咧？即係佢哋，譬如佢哋係咩情況咧？譬如係咪有啲打工仔係需要檢測咗陰性先可以翻工咧？又有冇即係其他唔同嘅市民情況你係了解到咧？ 其實上咧好多市民咧都係種種都好似你今日所講噶啦，佢哋要檢測咗先翻工啦，咁嗰啲一定要做啦。咁同埋咧咁啱咧咁即係咁啱就話喺呢個商場停留過嘅人士、行過嘅人士，佢哋都要有做呢個強強制啦。咁兼及咧安心出行咧，因為你嗰個商場裏邊食過嘢啊，咁樣啲鋪頭咁樣有安心出行嘅人士咧，個都收到啊嘛，咁咪個個都要做咯。咁一做要做六次噶嘛，咁所以呢个系不断噶啦，而家都会一路继续咯吓。 咁不如问下你有咩建议啊？就住呢个咁样排大排长龙检测嘅情况，有冇咩建议啊？ 仲有冇几次要做噶？ 系啦， 系啊，其实我都担心嘅，因为咧你都知道啦，紧密嘅接触，大家喺度排队，大家都唔知边个系会感染到啊？系咪？呢件事好大件事嘅，大家都好担心啲街坊，尤其是啲街坊又个都担心啊。哇，咁樣排隊罰唔掂喎，乜乜咁好多都有咁講嘅。咁你問我有咩建議呢？第一呢，就琴日嘅事件呢，我就睇到呢，喺即係政府一出呢個要強檢嘅話呢，就嗰個措施呢，即係成個配套呢，我覺得係甩甩漏漏啦，做得冇咁好嘅，真嘅。因為你諗下，如果你要喺嗰個咁安定呢個咁嘅商場裏面去做呢個檢測，係諗下姊妹村已經好多人喎，有我村都有成二萬幾人啦，我哋安定都萬幾啦，咁仲有周邊咧，兆安苑啦，咁多喎，咁大家齊集咗喺呢一個咁嘅安定社區中心同埋兆麟苑嗰個檢測站，你諗下點樣消化到咧？消化唔到噶嘛，咁所以我都好擔心，所以琴日點解第一時間我都要一定要即係民政處啊，大佬你一定要搞掂喎、啊，你喺有我你都唔擺個檢測站點點咧咁樣，嗱呢個我就希望第一個消化到可以啲市民真辛苦啦。第二你都講得啱。喂，咁而家点算啊？而家佢哋个个排队，嗰啲老人家坐轮椅嘅朋友，坐轮椅嘅朋友都要排，因为佢冇嗰啲伤残证，有伤残证都可以直接入去，如果冇嘅，佢哋都要排队，个个都要排。咁嗱，我自己咧就会觉得，你都讲得啱嘅，大家市民都觉得，喂，有关爱嘅即系队啊，俾佢哋排啦，咪老人家咁样。咁我都希望系咁样啊，如果做到。最紧要是人手，他们本身做检测的人手是足够的话，我们的市民就很快分流到，但他们入面中心的人都是这么多人，就这么多人的了，就消化得不到，即消化得不快，那个个都在排队了。那至于关爱那里，我都有想的，投票的时候都有一些关爱队去投票嘛，是不是？那现在这个情况这么严重啊，那怎样一个好的配套令到市民唔好感染，亦都係可以真真正正去做一個安全，個市民一定會配合。我睇到好多市民好配合政府嘅，但政府而家好簡單，例如一個家庭裏面去做個檢測，除咗爸爸媽媽，仲有啲小朋友呢，有啲喺三歲以下嘅呢，十一個月大嗰啲小朋友呢，最慘而家係缺乏咗啲乜嘢呢？就物資呀，就冇嗰啲樽仔呀，或冇樽仔呢個 心喉退液樣本樽呀、 是啊，啲樽仔嘅小朋友去啲便便啊，系冇啊，冇嗰啲嗰啲樽仔俾啲小朋友啊。咁你谂下啦，你做咗啲强制检测，咁大人做咗细路仔又点咧？咁样，咁呢个就系有一个即系配套做得唔即系落得漏啦。我就觉得可能我哋呢度冇，我呢度今日真系冇。咁第啲嘅站我唔知有冇吓。咁你问有咩好建议咧？啲居民都觉得，如果你一次过咁空洞，仲有限日期嘅话，两日之内你要搞掂晒所有嘢，跟住先做第二次嘅检测咧，根本做唔到啊！啲街坊排到都排唔到，咁你就叫佢点样做咧？嗱，好似话今晚佢做到八点，我谂佢有啲延迟啦。琴日去到十二点半，琴日接龙都去到十二点半，你谂到 半夜吓？ 系啊，嗱，佢都做十二，我都话你唔消化晒佢唔可以走咯，咁样。咁我都希望咧，政府咧真系喺呢方面里边咧，系要为民咧，最紧要系即系民生咯。咁我觉得都系要分流咯，最紧要系多啲检测站。就可以 方便 到市民咯。 好，唔该晒江凤仪啊，多谢你吓。咁啊，江凤仪咧就系屯门区嘅区议员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咁啊，打起蓝我又听下有冇啲街坊啊住喺屯门，又可以讲下佢哋嘅情况啦。 好， 嗱，电话旁边咧有严先生喺度啊，严生你好， 严生，你好， 请讲啊。 我咧就系屯门蝴蝶村社区会堂。 哦，即系有段距离噶啦，同嗰度啊，系啦。 点咧？点咧？ 因为蝴蝶村都有。那个社区鱼塘就我今朝七点落到去咧，一早啊， 嗯，哇，排到不敢想象。 七点已经排紧长龙啦，系嘛？ 系啊系啊，排到七几乎出马路噶啦。 十点先开始，咁早排队吓？ 系啊系啊，我都唔敢排啦，因为我都理解嘅，突然间咁突发性团区，咁你好难怪啲市民咁样啊，因为有啲又话唔俾翻工嘛，你冇检测到。 系啊。你自己呢个情况系点啊？ 我本人咧就打咗两针噶啦，已经。咁我今朝咧谂住排嘅，咁啊见佢咁样，我谂都翻唔到工噶啦，都排唔到噶啦。啱啱先落去又系排紧。 即系你哋都系要强制检嘅，系嘛？ 系我唔使强。 系你唔使强制检都可以排，即系咁样啊。 系啊系啊，即系自己安心，自己安心，自己安慰自己啦。啊，所以我见到咁嘅情况都冇办法噶啦，今时今日啊，边一区都系咁噶啦。 咁你结果冇排到队系嘛？ 冇啊，冇排啊，我谂住听日再，听朝再话，听日或者会少啲嘅。 OK。明白，好啊，唔该晒严先生嘅电话吓，咁啊，系嘅，的确咧，政府就呼吁咧，就系屯门整个区嘅居民咧，都希望可以愿检尽检啦吓，希望可以尽快揾到传播链出嚟。 咁啊，配备要足够先得。 系啊，嗱，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有冇屯门嘅居民咧可以打上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7宗输入、4宗与早前相关个案，同埋1宗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涉及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做保安的51岁女子，住在屯门宝田村，最后上班日是寻日，她到过宝仪花园和宝田的街市等，当局会调查她是在竹篙湾感染亦或在社区感染。确诊个案亦都包括涉及东亚大药房群组的11岁男童和45岁女子，住在安宁花园早前确诊印佣的30岁男雇主亦都确诊。北角枫林花园三期多2宗初步阳性个案，另外一名20岁大学生初步确诊，今个月4号到过希慎广场的食肆牛戏。曾经有确诊者到过呢间食肆，当局会实地调查，包括换气情况等。天水围新都综合医务中心为市民接种了超出建议使用日期的伏必泰疫苗，涉及36人。卫生署表示，有关医务中心今个月2号和4号分别为12名和24名市民接种解冻第31日和第33日的伏必泰疫苗，超出建议使用日期后的几个钟和2日。36名受影响市民之中，有2人报称肠胃不适，1人在急症室求诊之后正是康复中，另1人现正留院观察，情况稳定，其余市民未有报称不适。卫生署引述复星医药的回复话，无资料显示因使用超过相关保存期疫苗而出现不良反应，处方亦都已经征询本地专家意见，初步评估认为有关疫苗接种有效，但是为谨慎起见，建议受影响市民在完成整个疫苗疗程之后进行抗体水平测试。处方已经向涉事医务中心发出警告，并且敦促他们避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会调查国泰机组人员客机去、货机返的安排，稍后会公开交代，目前不适宜公开评论事件。实政员卓议员田北辰在立法会特首答问会上质疑当局在机组人员豁免检疫上让步，默许机组人员客机去、货机返，要求林郑月娥道歉。林鄭月娥回應說，明白和認同田北辰採取不盲撐、不盲反的態度，但是田北辰不能夠盲目指控努力抗疫的人員。林鄭月娥重申，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因應住咧屯門出現嘅確診個案咧，咁就政府向多個嘅地方咧就發出呢個強檢嘅通告啦，並且呼籲咧屯門居民同埋咧就係喺屯門工作嘅人咧就係做檢測啦，而引致到咧就係好多市民咧，即係雖然喺呢兩日咧就係去到唔同嘅檢測站嗰度咧係進行檢測噶，咁政府咧已經延長咗呢個嘅屯門兆麟社區會堂嘅營運嘅時間啦，朝八晚十，亦都咧開放多咧八個嘅流動嘅採樣站啦。咁究竟大家今日個情況係點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但係劉華呢個時候都聽聽聽眾點睇啦嚇。有吳女士喺電話旁邊啊，吳女士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啦， 係。昨晚咧我就5点到就去到兆麟苑嗰度排隊， 係。 咁但係咧就排到11点先做得完。咁我覺得咧，即係佢做得好唔好嘅咧，就係即係我哋啲長者，我自己本身咧又有三高嘅，又有坐骨神經痛、腳痛退化嘅，咁變咗咧要企6个钟头咧就好辛苦。 哦，你排咗6个钟头啊？ 係啊，6个钟啊，5点排到11点啊。係。咁我先生就80几岁噶啦，又有三高嘅，又係。咁變咗呢就好辛苦囉，又凍囉喎，咁嗰時排緊隊呢又唔行得開，廁所又唔去得，飯又冇得食，又凍喎，我又唔知要排咁耐，又冇著夠衫喎，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唔好囉。昨晚就已經一晚去咗6个钟啦，但聽日又要繼續去第二次，仲要做6次，我覺得真係好慘囉。變咗即係應該要設置長者隊，同埋呢我覺得佢要檢6次呢、這個情形呢就好唔好囉。譬如我有個朋友係返工嘅，咁佢要檢6次，隔日去檢，公司又唔俾佢返工，咁你話在家工作你都要嘥好多時間嘅啫，要去檢測排幾個鐘係咪，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都要諗一諗，睇下點樣幫我哋囉。 明白。 應該俾啲長者隊咁唔使排得咁惨囉。 好啊，多谢晒吴女士嘅电话。咁我哋听多位听众啦，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係主持人。係主持人。咁我住屯門嘅。 係。 咁就其实我觉得呢，屯門人口呢都接近50几万。咁入嚟做嘢嘅人士，咁加埋呢都500几万啦。咁一半嘅屯門人口呢都系出去市区做嘢嘅。其实你验都系已经系扩散咗去。咁於事无补啦。同埋你而家嘅大排长龙去验嘅。都之前咁屯門兆麟检测站。有一個個案仲我又係要檢多次嘅，咁其實於事無補，即係好彩得出講句啦，而家暫時都未檢到，但係之後嘅事咧，咁如果係不斷咁驗嚟驗去，咁變咗係咪又中咗招又去驗啊？咁啊變咗檢測群組噶咯，仲有啊，即係如果你話去驗嘅，咁其實係咪要全香港去驗咧？因為確診咗出去啦嘛，屯門人唔係淨喺屯門裏邊噶嘛，係咪先？咁同埋再者，有人喺度妖魔化屯門咯。即系我唔讲边一个啦，咁系喺度妖魔化屯門，就话屯門好严重乜嘢？咁喂，入某个高官嘅生日会啊，有啲不知名嘉宾入咗去啊，咁又唔去检，又唔去追查嘅，咁得意嘅， 都追查紧嘅，追查紧嘅。 喺妖魔嗰度讲话，自己冇去啊，去即系安心出行，佢又唔跟进，咁得意啊，好似。 OK，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吓。咁啊，两个听众啦，一个都讲到话自己话。昨晚排咗6个钟头队啦，第二个听众就话啊，其实系咪净系屯門咧？因为人口真系流动嘅吓，咁系咪净系屯門需要做检测咧？咁呢个都 其实即系我谂，即系话几个听众打电话嚟咧，带出咗一啲新问题出嚟嘅，即系除咗话关爱队即系照顾老人家之外咧，因为依家有啲人咧，佢就算唔系要求强检咧。佢都會自己走去檢查，即係話 政府呼籲啊嘛， 係啊係啊，咁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咧，就一定比起實際要強檢人數咧更加厲害嘅，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正如頭先講啦，有啲人就會講講下咧，就會提出多兩個新問題啦。第一，即係唔係做咗一兩次冇事？依只這個菌咧，係咪我哋需要做咁多次？因為如果唔係咧，後面仲有排排嘅，依個第一個問題。另外咧就係、是、需唔需要有個全面檢查咧？即係咁樣，所以幾個問題咧，我覺得都大咗就檢查嘅問題啫。但仲有一個問題，依家咁樣搞法咧，我相信想打針嘅人又多咗喎。 打針嗰度又點咧？即係咁，呢度都係好多問題。 打針而家都開多咗一啲嘅接種 站。我知咁，但係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會點咧？即係咁樣、 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噶。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喺屯門嗰度咧就係做緊一啲嘅檢測工作嘅營運機構上達生物科技董事長焦賢圖啊，焦賢圖你好。 系 ，hello， 阿朱生系， 你好啊， 你好，你好。 首先问下今日嗰个情况先，寻日同今朝都见到就系大排长龙啦，到呢一刻啊，系咪仲系咁多人排紧队咧？ 是啊，即是老实讲就是我想昨日的情况和今日我觉得是差不多。虽然我们都已经增加了那个即是采样中心啦，昨日三个今日变成。 时间都长了啦，是啦。 时间都长了啦。咁但是即是我们目测呢见到那个排队那个人数呢其实都是和昨日是相若。 是可不可以讲下譬如昨日是检测了那个个案次数还有今日你见到譬如你或者估计今日那个检测的次数会有多少呢 是昨日呢我们就主要负责两个采样中心的一个就是兆伦不嬲我们都做的另外一个就是健生、所以这两个场昨日加埋我们就大概做了7500名居民的采样。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增加咗三倍，即系我哋去到六个检测中心。咁、所以跟翻呢条数嚟计咧，咁其实咧就都超过20000个样本噶啦，应该 系。咁但系真系见到咧，因为好多地方都纳入强检公告啦，咁所以个需求系好大嘅、有冇可能再增加咧？ 即係呢、這個第一就係會有一個完全係一個供不應求嘅問題啦。咁、所以我會見到，如果希望係能夠令到啲居民排隊嘅時間係縮短嘅話咧，就唯一個方案就係要增加呢個檢測嘅場地。 系 咁同埋即系承办商，我哋个化验所嗰个检测上限其实都已经系接近饱和，咁所以亦都系需要揾更加多嘅承办商嚟帮手去做屯门区嘅检测工作。 其实啲承办商即系包括你哋啦，其实一夜之间要揾多咁多嘅人手资源去加开一啲嘅采样站，其实系咪真系做到呢？ 咁所以係做到嘅，咁但係有個上限咯。咁其實政府亦都知道，即係其實每個承辦商佢每日個檢測上限係邊個位置嘅啊。咁所以我諗佢係根據呢樣嘢嚟去做呢、這個調配嘅工作。 嗱，求多咗咧，就你一路講緊嗰個思路都係增加工啦，即係咁樣。咁另一個就係仲有後續喎，即係查咁多次，你哋如果俾你嚟去考慮呢個問題，你覺得？都唔系你哋去决定啦，不过我想听下你哋嘅意见。你哋觉得点样可以喺短时间里边慢慢能够舒缓呢个供不应求嘅情况？ 系，我想首先就要先去讲翻，即系点解要做得咁频密啦？因为我 Omicron 呢个变种病毒，其实佢嗰个病毒量咧系变化会好快，咁所以之前都好多例子就会见到系，即系我之前个一两日做完系阴性，但系之后就会变咗阳性，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个频密嘅检测就冇得避免啊。咁第二就系因为真系有一个可能嘅隐形传播链喺屯门区啦啊，咁所以即系我会见到即系。首先就是需要更多人去做檢測，這個也是我認為是即防止第五波大爆發的一個可能現在我能夠做到最好的一個工作。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其實這個需求是一直都存在，至少是短期之內，所以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就只能夠從供應的角度怎樣能夠提升的方向去想。 六至八次是不是一定需要呢？ 這個就當然就不是我們決定啦，但是我會認為政府的專家都是評估過之前的那些潛伏期啊，它幾個病毒量的變化還有就是那個風險程度啊，我覺得它是做了這些這樣的決定來去做這個是啦。 所以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增加工。是吧？ 冇错。 头先我哋听众咧就系话啲长者就排得耐都比较唔方便啦。 系 有冇可能設立一啲嘅关爱队咧？ 呢、這个其实例如喺封区嘅情况咧，我哋就都有做嘅。咁亦都系即系有民政处嘅同事啊，或者系我哋嘅同事真系会去帮佢哋去做检测啦。咁但系即系始终你封区一晚，我哋可能到做几百人，但系而家你真系讲紧每日几万人嘅情况之下。 呢、這個就第一就係、是、即我哋承辦商都已經係出盡辦法去令到居民係做得即係冇咁辛苦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喺維持秩序啊，或者去幫一啲居民嘅情況啊，就可能要需要到其他嘅幫助。 嗯，其實即係有啲頭先都聽眾都講啦，即係因為排得耐咧，咁佢哋即係飯又食唔到，嚇洗手間又去唔到，咁有咩方法？即係現場可以點樣處理呢啲嘅聽眾嘅一啲排隊人士嘅需要咧？ 呢、這個我哋都即係第一就增設咗人手啦，咁喺條龍嗰度都一直有人去維持住秩序，同埋亦都係即係解答居民嘅問題啊，或者有咩需要啦，我哋都盡量做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始終就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突發性嘅事件，咁我哋承辦商係盡可能係能夠去幫到手嘅就去幫手啦。咁但係我諗其實我諗觀察咗琴日同今日情況，咁我相信政府都會調派更加多嘅資源去呢方面去着手。 有啲市民又話咧，即係咁多人排隊檢測咧，其實嗰個人流聚集嗰個情況都嚴重嘅，有機會有傳播風險。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好啲㗎？ 咁我哋都強調就係希望啲居民排隊嗰陣係企得開少少嘅，保持翻個社交距離。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啫，其實呢樣嘢就比較難去即係。佢真係去操作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排隊大部分嘅地方都係一個户外嘅地區嚟嘅，咁同埋大家都戴住口罩嘅，咁所以我認為嗰個傳播風險係會相對低啲啦，咁但係當然唔能夠完全去話係冇啦，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唔理想嘅情況，咁但係倒翻轉嚟講，即係我諗檢測能夠揾到嗰個傳播患者嗰、那個可能性實在係更加重要，咁所以我會見到個取捨下，我覺得都係即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 好，唔該曬焦燕圖啊，多謝你嚇。焦燕圖咧就係尚達生物科技董事長嚟噶，電話1872311，有聽眾麥先生喺度啊，麥生你好， 誒你好，麥 生請講啊。 是咁嘅，我就住兆麟， 係 我老婆咧就因為去嗰個商場食嘅嘢。咁啊要檢測啦，係咪？咁佢啊今朝諗住去買餸，10点，咁佢唉都係檢測完先買餸啦，咁樣啊，諗住唔係都係排2-3个钟啫。點知佢一排咧，如果排到幾點咧？10点， 係你講， 排到下晝5点都入到兆麟社區中心個門口喎、 啊。6-7个钟，我呢度講緊， 未入到門口啊， 係啊， 超過7个钟， 7个钟 入到門口，咁啊嚟晒谱，咁咧即系点咧？就听人讲话蝴蝶湾社区中心排唔使1个钟啊，咁啊转得子又嚟呢度咯，呢度啊真系快，1个钟就得啦。喂，咁你兆麟嗰度搞咩鬼咧？咁你哋同一个机构，你哋互相之间冇配合嘅咩？咁你系咪通知下啲人？喂，边度可以唔使排咁耐啊？ 系咪？好啊， 喂，你系咪故国噶？你屯门嗰啲检测中心，即系同一个机构啊，因为点样？喂，你离晒谱啊！我老婆60几岁， 系啊，即系协调工作要做好啲， 你谂下 啦， 好多谢晒麦先生嘅电话吓，咁就的确。可能咧，真係好多市民即係等咗咁耐先至做到檢測，真係有啲怨氣嚇。咁啊，我哋都好理解佢哋情況啊。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又要聽另一位專家嘅意見啦。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李生， 你好啊！点样评估而家屯门嗰个状况咧？即系未揾到嗰、那个竹篙湾工作嘅女保安嗰个嘅感染途径吓。 我想去屯門就不是只是個竹篙灣那個問題的，因為你前一排有些個案呢，譬如發病是1月1號發病又有1月3號發病又有，跟住之後好遲先發現呢，其實那個區入面呢，在那裡的傳播風險是明顯是存在的，那我們都是要去做啦。不過其實有一樣嘢就係咁啦，因為你始終做呢啲檢測咧，你都要真係要你嗰個檢測嗰個嘅力量，同埋你嗰個目標群組咧，你喺設計嗰陣時候都有一個比較適應到啦。譬如話你係有得咁少嘅檢測力量嗰陣時候咧，你可唔可以譬如話係主要針對一啲係有一啲啲過去一個禮拜有啲輕微病徵嘅人咧？或者是有啲暴露風險人，或者如果你真係唔係嘅，會唔會一個屋村咁做呢？就唔係成個區呢？咁呢啲可能遲啲要考慮，因為你太多人喺唔同地方咁樣聚集呢， 冇事就好，真係有事呢，喺呢啲檢測嘅地方咁聚集呢，都曾經產生過超級傳播，一傳廿幾嘅內地都試過，所以都唔係話太特別理想。如果真係話太多人流嗰陣時候呢，就係、是、需唔需要派籌啊，或者重新導向去第啲唔同少啲人嘅地區，可能政府都要諗啊。同埋似乎喺等候嗰陣時候呢，係冇人維持嗰個秩序呢，大家又保持唔到個社交距離呢，咁呢啲都係喺個防疫之中嘅大忌嚟嘅，可能都係要真係吸取下今次嘅教訓啦。因為你如果係處理得唔好呢，我哋真係疫情有爆發嗰陣時候呢，呢啲咁嘅聚集喺啲檢疫嘅地方呢，唔能夠將唔同類嘅病人分流嘅檢測人士分流呢，都有一个好大嘅交叉感染嘅风险。 阿梁医生，我请教你咧，就即系话我哋访问阿招先生咧，即系就针对嗰个供不应求嘅问题咧，佢就觉得咧，依家唯一嘅办法就系增加供啊。但我听你头先讲咧，求都有办法去处理嘅，就话咧分流分类咧，可能系冇办法当中嘅办法，都可以解决到部分求嘅问题，系咪咧？ 嗱，你一样嘢就要知道啦。做唔到嘅嘢係一定冇效嘅。如果你做得唔好嘅嘢呢，其實可能仲有副作用。所以一定要睇你能夠調動到幾多人力，然後再睇你嗰個目標群組係點能夠真係話針對某一個目標群組發。 即係睇重食飯啦，要係啦。 咁你冇辦法嘅，做所有呢啲咁嘅公共服務，你都係資源永遠都係有限嘅。你要睇你能夠動用嘅資源入面，睇覆蓋幾多群組。今次有一個大問題就係話，你成個屯門沿道嗰度區入面咁大嘅，你嗰啲檢測嘅得幾個單位你逐到去，咁你當然係有一個供不應求啦。因為你所有人唔係話某啲人啦，如果你話係有病徵或者有特別嘅人入面，啲人就可能會自己睇睇係究竟咩事。如果你話淨係做某一個屋邨嘅，你揾多幾架車同一時間做，咁你就避免咗咁問題咯。咁其實我哋都係嘅，有陣時做呢啲咁嘅，譬如你無論隱性有唔隱性嘅傳播都好咧，其實都係要就嗰個風險導向去做咧。你睇下啲最高風險嘅，你先做，先睇得個情況點，然後先至再去可以再將佢延伸咧。可能就喺我哋香港嗰個有限人力之下入邊咧，比較實際過喺內地啲大型封區佢哋做。你就算睇翻內地啲好大型嘅，譬如話你兩日之內要做一個好大嘅成個城市都好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咧，係間中隱時都有啲蝦碌情況嘅，有啲本身嘅檢測機構入面做唔切啊，或者漏咗啲資料啊，都隱時會產生呢個問題。所以其實都係要即係話係要睇翻你當時嘅實際情況，你有幾多人力能夠動員咗幾多，然後點樣設計你係究竟係針對邊一啲嘅高風險群組，然後就你一啲嘅譬如話係一環環咁嚟去睇，究竟係即係話佢嗰度有幾多風險呢？如果你係最高風險嘅群組入面個風險唔係特別高嘅，咁其他啲你可能要比較選擇性啲去做咯。 阿梁醫生，我想問咧，你正話提出咗四個字叫做風險導向啦，就去具體情況就具體處理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個風險導向進一步升高嘅話咧，你贊唔贊成做全民檢測啊？ 嗱，全民檢測其實我都講好多次咧。你如果係全民檢測，如果你譬如話成個香港區750,000先算咧，我哋就係要知道入面咧，你想達到咩目的先？如果你係想愛嚟截斷嗰個傳播源咧，呢樣嘢咧，你就一定係要有一個咧限制嗰、那個，即係話全港個市民係嘅活動咧，你先至有機會跑得快過嗰個病毒。因為無論你檢測得幾快都好咧，我哋就算做到內地嗰個全民檢測標準，三日入面做到一個譬如500,000以上城市咧，咁其實個病毒入面咧，你一路檢測佢一路傳播咧，你根本就係陰轉陽咁樣咧，你一路檢測極咧，你都斬唔斷個傳播源啊。咁變咗你一定係要用一啲所谓一啲小社区管理啊，或者甚至乎要居家令啊，嗰啲嚟处理。但系要知道咧，香港你冇嗰个本身一个所谓个社会制度上嘅优越性啦，你未必能够控制到。第二样嘢都冇嗰个地区组织嗰个帮你一个严密个监督同埋呢个支援咧，其实你要得人留喺屋企。 你可能要搞两三个传播潜伏期以上，你先有机会平息到去。嗯、即系其实个病毒未死，人已经饿死。如果你冇知， 阿、okay, okay. 梁医生想仲有分零钟时间，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有啲市民问咧，点解强检要检六次啊？你觉得六次系咪最稳妥，还是可以减少啲咧？ 嗱，我谂你要知道嗰个病系有一定嘅潜伏期。我哋就會呢係因為個潛伏期呢係一個好長嘅分布，雖然你話 Omicron 嗰個潛伏期嗰個中位數可能係三日啦，即係話三日內嗰度都可能有一半，咁變咗我哋嗰度咪密集啲做囉，譬如你每日做一個，希望盡早搵到佢，唔好俾佢擴散出去啦。但係由三到到十四日呢，就另外一半呢其實分布得好闊，我哋都要繼續要做嘅。如果你點解要做得個密呢，就係、是、話你係唔希望呢你走漏咗好多係陰轉陽，即係話陰轉陽嘅個案，同埋呢你隔得太疏仲嗰個問題呢，你可能完全走漏嘅，佢係陽性傳播咗之後呢，可能過咗五至七日呢佢跟住變返陰性，你再驗嗰時候以為冇事呢，其實佢中間已經傳咗出去、 嗯 okay. 所以變咗你係冇辦法嘅，因為你如果唔係一個隔離檢疫嘅問題呢，你係冇任何選擇，你都係要俾一個比較密嘅檢測嘅。不、 okay, 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最後暴露嘅日期係已經係一段時間之前咧，咁如果你過咗已經係接近廿一日， okay, 你又唔使做咁多咯。 明白，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啊！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龙尾暂时去到芜湖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去到欣怡花园对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毫半升五个一，快手八十五个六毫半升五个一毫半，比亚迪股份二百五十九个六升咗十八个四。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浩亮环球、积木集团、飞危控股、立高控股同埋海纳星空科技。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金轮控股、二位集团、善碧控股、澳星生命科技同埋 ECI Technology。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9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1点，升1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5，日元115.3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4，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港金报169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41美元，卖出1817点，啱啱系转咗1817.1美元。港汇指数报95.3，系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嘅慢线有坏车，交通咧暂时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咁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嘅慢线有坏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咁而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地开。

时间来到晚上的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大希立在这里。大希立，今天就是今届的立法会第一次的会议来的。亦都是见到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了立法会 做一个答问会的。林太就在开场白那里就交代了三样东西，包括就是行政立法关系、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还有就是政府架构重组的一些详细的想法。其中就是政府架构重组方面，林太就说经过了三个月的内部讨论，就现在有一些详细的建议改组方案。就讲到说新建议之下，政策局将会由13个加至到15个。当中有些什么的详情呢，我都简略在这里讲一讲。就会新增设就是新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之前在施政报告都提过的。从民政局的文化艺术和体育事务，以及商经局的电影创意产业和旅游等等，就是统整为一个新的局。另外就是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分拆成为两个局。运输方面就会改名做运输及物流局。而房屋方面也都会是加快去做一个公营房屋的兴建。另外就是亦都会将食物及卫生局改组成为医务卫生局。而民政事务局就会改名做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另外创新科技局就会改名做创新科技及公务局。而环境局就会扩大，攞埋食卫局的环境卫生、食物安全和渔农等等议题，就成为环境及生态局。另外还有一些局都会有一些分工的统整，譬如说是人力发展、扶贫，就会摆返落劳工及福利局去到统一负责。林太就话呢个嘅建议啦，咁就会係交俾呢就而家嘅立法会去到讨论啦。咁就目标呢就呢个方案呢会喺今年三月嘅行政长官选举之后呢就转交俾后任嘅行政长官呢去到考虑。咁就话呢会喺六月初呢就会完成啲相关嘅审批程序啦。咁希望呢新一届嘅行政长官呢就可以喺7月1日就开始有新嘅政府架构可以运作啦。大希立。 啊！依、這個呢就雖然喺施政報告有預告啦，咁但係今次咧就已經出台啦。但係咧就嗰個內容咧就有少少同以前有啲人嘅預測唔一樣，因為嗰時諗住係13变14嘅啫，依家變15。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咧就關於副司長咧，就依個咧就冇一個結論，就留翻俾下屆去再決定。咁亦都提出咗個時機咧，就係、是、可以俾現屆嘅，即係依家當選嘅立法會議員去討論啦，亦都同後任行政長官商量，然後7月1日施行嘅。咁我覺得應該係完善選舉制度，喺政府嚟講咧，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嘅完善政府架構，應該係咁講啦嚇。 嗱，点解咁讲话副司长同之前嗰个建议有啲唔同呢？因为林太咧就喺刚刚过去嘅施政报告里面咧就提到话，建议设立一个副司长咧去到统领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啦。咁但系咧佢今日咧就喺答问会里面讲到话，系咪设立副司长咧就同管治风格有关啊？咁所以咧就留待咧后任行政长官咧去到考虑。咁呢个咧就可能同佢之前嘅副司长嘅建议咧就系、是。经过三个月的讨论之后就有所不同了。戴希立， 是就这里我觉得都要搞清楚，或者刚刚我们请教 嘉宾、 嘉宾、就是究竟这个副司长是做北部都会、即再简单一点说，将来的副司长是做一些工作性质，即我们叫 task force， 一个工作的一个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大型的 project 需要去统筹，因为是一个常设机构里面的一个结构性的位置呢，这个我们都可能要搞清楚。不过当然现在不需要做结论，那是交给下一届行政长官去做。不过我们都想听清楚呢，政府原来这个建议呢是属于工作委员会性质，因为属于一个常设机构里面的架构的一层，即我想到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咁大家对于今次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啊，政府架构重组嘅啲建议，有咩睇法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打起立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议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啊。叶太你好， 叶太 你好，你好，你好。 点样睇今次林太嘅政府架构重组嘅建议咧？ 佢同我哋新民党2011年吓六月啊，成十年前提出嗰个政府改组架构改组嘅建议大同小异啦，个方向都差唔多嘅啫。当时我哋都建议要两个副司长添，系嘛？ 系 吓，一边就协助财政司，一边就协助政务司，系嘛？ 系 咁啊，其实梁生都系有提出咁样建议拎去立法会，但当时嘅立法会反对力量太犀利啊。就冇法子通過啦。咁啊，我哋都有建議成立創科技局嘅。咁結果梁生就喺2015年咧，終於就成立咗科技創新局。咁我哋都有建議話將運房局分拆嘅。咁運房局分拆呢樣咧，喺立法會有共識嘅。喺上屆嘅立法會，無論建制派、反對派都支持嘅。所以我諗咧，係。呢啲同埋而家政府话要整个文化体育旅游局，应该大家都冇乜意见嘅吓，咁、所以个方向咧就正确嘅。 Okay. 当然有啲细节我哋会磋商啦。 嗯，头先你都提到话你哋都建议设立副司长啦，但系今朝早特首就话要留俾后任嘅特首去到考虑，系咪喺呢三个月之内，其实都有啲嘅声音系未必同意副司长嘅设立咧？ 我谂系要揾适当嘅人啦，系嘛？嗱，第一咧，你即系你哋都话啦，喺施政报告林太话咗嗰个推进啲北部大都会咧，应该揾个副司长统筹。 系， 咁亦都系有道理嘅，因为你北部大都会咧有咁多嘅项目，系嘛？又要搞科技，又要搞房屋，系嘛？又要可能要收地啊、发展啊，又收祖堂地啊，咁你。如果要快啲做，政府話20年，我都嫌耐啦，係嘛？你係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調統籌好緊要。眾所周知，政府一個問題咧，就係個個部門各自為政，甚至你推我，我推你嚇、啊。有啲人就要走逐個部門去問，咁有人統籌咧就快好多嘅。咁、所以當時佢話有個副司長。统筹负责推进北部大都会，我觉得合理嘅。咁如果系负责北部大都会咧，都20年噶咯，系咪？就算佢专做呢样啊，最快都要10年啦。咁总唔会系一个 task force 啦。咁所以如果呢个位置一开咧，都系应该要起5年噶啦。你知每一届政府都系5年，每一届政府嘅主要官员职位都系5年嘅，系嘛？咁所以我觉得系冇乜大冲突咯。 嗯，但而家就冇特别建议啦，要留待下届嘅特首去到考虑。咁好可能嚟紧7月新一届政府上任，都未必有呢个副司长嘅职位。你觉得会唔会影响到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啊？ 林太都有讲到，今日讲到明，等3月27号选到后任特首，去决定。 嗯 咁或者系佢啦，或者系第二个啦。但都唔會對政府事務太陌生嘅人啦，太陌生都唔做得特首啦。佢亦都有講到，我同意其實雖然我哋過去換咗4個特首，其實好多嘅政策都有延續性嘅。譬如你話梁生引進嗰啲印花税，我哋有冇減啊？冇噶嘛，係咪嚇？嗰啲房屋政策至多你加多一兩個層次嘅啫，你唔會話完全推翻曬上手噶嘛。所以我覺得係唔會大問題啦。系嘛？但可能行政长官就表示都要等将来嗰位啦吓、当选咗嘅好快啫，3月27号吓、再谂下啊点样开设，放喺边度吓，揾咩人做咁？我谂佢留一啲空间啦。 Okay. 啊，叶太，我有 认为系需要嘅，系、需要一个副司长。 Okay. 啊，叶太，我有3个问题想请教你。一嗱，第一个问题就我都同意咧，新民党或者立法会议员。過去的一些討論呢大致上都會支持這個方案的。不過我有3個即比較微細一點的問題想請教你。第一個呢就是他現在就將它變成15個，裡面都有有些工作的重組，即是誰放在哪裡，還有就變成6+9。我希望你在這方面呢會不會有些即時一點的反應，就是說即是他那些細節的擺法有沒有哪些你覺得不是很合理，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是你覺得那個副司長呢 即係唔好理佢 task force 話擺喺個組織裏邊啦，我哋再搞清楚佢。但係嗰個都係需要噶啦。咁你覺得呢個人嚟自公務員體系好咧，嚟自外邊嘅人會更加適合呢個統籌嘅工作咧？即係咁樣。咁另一個第三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即係呢個時候去做呢個改革，當然我哋都係七月一號都係要俾後任行政長官決定。你覺得係唔係一個最好嘅時間或者時機咧？ 第一咧就是根據今日行政長官講嘅細節咧，我覺得大致上合理嘅。譬如你話，如果體育文化掹我出嚟脱離民政局，咁民政局就應該更加聚焦做青年工作啦，所以叫做改做民政青年工作局，類似咁啦，係合理嘅，係嘛？啊，青年係過往係青年工作係做得唔足夠嘅。咁過往你知政府就一年搞一次青年峰會咁係嘛？咁其實你接觸唔到真正對政府有意見有訴求嘅青年人嘅嚇，咁呢方面可以做好啲嘅。咁仲有你話運輸同物流擺埋起啊，好合理啊嚇。咁啊，房屋局以前都有房屋局嘅，唔知你記唔記得咧？以前我哋不嬲有個專責房屋局嘅， 係 以前有位我哋舊同事已故嘅黃昇華先生都做過房屋局長啦嚇。所以都唔係新嘅嘢嚟嘅。咁當然有啲，如果你咁樣重組啲局，有啲部門要調過啦。譬如佢話食物衛生局就改做醫療衛生局啦，嚇。 醫務衛生局啊， 醫務衛生局類似咁啦，即係將醫學同衛生擺埋起啦，咁啊合理嘅。咁嗰啲細節咧，啲部門點執法咧？我諗佢要嚟嗰啲事務委員會向我哋解釋啦，嚇。即係我哋唔可以話今日聽個特首講十零分鐘就收貨。一定要個別嘅局長或司長帶領佢哋嚟向我哋解釋噶嘛？呢啲我哋會跟進的。 我諗跟進咗之後咧，你哋90個立法會議員都個對口又會清楚咗噶啦。我諗啊， 係啊，咁至於話咩人做？因為你諗下呢個司長主要就係解決啲局啊，或者各自為政，又或者係你推我搪嘅問題咧。咁佢應該熟悉政府架構嘅。咁所以我諗點都係有政府經驗嘅人。只可以承任咯， 系，即系或者公务员或者坐咨询委员会坐得比较多啲嗰啲啦， 一定要对政府架构都有翻上下熟悉，同埋可以驾驭啲公务员啦，或者不同局长啦，系嘛？ 系 你对于特首提出呢个政府架构重组嘅时间又点睇咧？因为嗱，头先都讲副司长系咪设立，要留待后任特首去到决定啦。咁既然后任特首去到决定，其实有冇需要喺一月呢个时间就提出即系新嘅政府架构重组嘅建议咧？咁有啲人又会揣测啦，系咪林郑月娥特首为咗自己嘅连任啊，去到准备咧？你点睇啊？ 谴责就好多，我唔想评论啦。但系新嘅特首或者下一届嘅特首，应该好快啦，两个零月就产生啦。咁所以就佢而家提出嚟都冇乜问题嘅，系咪啊？最终点样落实都系等下届政府啦吓。譬如你而家要开始向立法会啲事务委员会解释啦，你要草拟一啲条例草案啦，呢啲都唔会系一两个月可以通过啊，都要等嗰个后。下一屆嘅特首產生或者又林太自己啦嚇，咁即係佢點所謂係唔會話 preempt 咗啦嚇，即係令到下一屆嘅新一屆嘅特首係冇選擇啦，係有空間啦，我覺得合理嘅。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都講一啲嘅架構重組嘅建議啦。嗱，之前咧就喺講運房局分拆嘅時候咧，都有個討論就係將唔將房屋局。就同埋咧，就係發展局裏面嘅規劃地政去到合一啦。咁嗱，今次嘅建議咧就冇嘅，你點睇咧？ 我諗如果係咁啊，個發展局會太大。如果發展嘅發展房屋局太大，做唔掂。因為你而家發展局已經係要睇地政啦，嚇睇好多發展項目啊，好多公務部門啊，嚇咁啊土地咧就唔係淨係為房屋嘅，經濟用途都要用土地嘅。咁啊，行政長官都解釋咗啦。第日個房屋局就唔係淨係做公營房屋，都要留意私人房屋市場嘅發展，譬如樓價嘅走勢啊、供求嘅點樣供求達至平衡啊，宏觀啲嚟睇咧，我覺得佢咁樣擺法都合理。 其實完善咗個架構咧，好多人都話關鍵咧就係在於揾到足夠同埋啱嘅人去做呢啲位嘅。這個咧，我相信新後任特首都。 都呢个系一个最对佢最大嘅挑战啦。 当然啦，揾啱人啊，好紧要，系嘛？ 亦都想问一下咧，就新一届立法会嘅议程啦，因为咧就特首都讲话，将会有最少40条嘅条例草案咧，就会交俾今届嘅立法会啦。咁但系点样去排嗰个先后次序咧？咁就大家好关注啦。嗱，你自己头先都喺答问会嗰度问到23条立法嘅问题啦。咁亦都特首亦都讲话啊，取消强积金对冲相关嘅条例咧，可能会系第一条即系交俾立法会嘅草案啦。咁你点样睇嚟紧嗰个条例草案嘅排序咧？ 咁啊，我哋系跟政府佢交嚟俾我哋嘅，系嘛？咁佢有个排序，政府决定。当然我哋可以俾意见啦，吓。咁啊，特首已经讲到明啦，强积金对冲要修例，要改，要做一条新嘅条例添，因为要啲企业咧要有一个储蓄户口啊嘛，即系约7年后。就要對沖㗎啦嘛，即係你要儲錢啦，政府會幫下你啦，佢都話啦，行會已經通過咗嗰條條例草案啦，好快就拎嚟啦，咁即係佢準備好啦，佢已經 ready 啦，拎嚟啦。咁譬如我認為當然應該做，快啲做嘅，完成我哋嘅憲制責任就係23条啦，為基本法23条立法啦。咁特首就冇俾到個條例嚟嘅時間表啦，佢只係話個答案同個施政報告一樣啦。就是话希望在6月前可以开始咨询啦，系嘛？ 咁你觉得 所有嘅条例草案，我哋都可以俾意见，但始终咧系政府负责去草拟呢条条例嘅，咁就算我哋催促佢，都要佢做到出嚟先得， 咁你觉得仲有咩条例草案系值得摆前一啲嘅排序嘅咧？ 咁不同局都有建议嘅，譬如话。商务经济局就话要搞嗰条版权条例啦，嗰条已经喺立法会2次唔通过噶啦，2次都因拉布，泛民反对通过唔到噶啦。咁完善我哋嘅知识产权嘅保护制度啦。咁今日佢讲咗好多条，其实都有需要嘅，就睇下边个局ready 啦，做准备好啦，咪拎嚟咯。 好啊，唔该晒叶太啊，多谢你。 唔该晒， 系叶刘淑仪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新民党主席嚟嘅。咁啊，大希立，咁啊，叶太都话系，都系大部分嘅建议都系同新民党佢哋嘅建议都系符合啦。咁但系都即系对于即系都仍然系想有一个副司长嘅职位啊，等等啦吓。 系 咁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系啊，咁啊，戴希立又点睇咧？即系而家好多嘅呢个时间吓，咁可能系1月就提出呢个政府架构嘅重组啦。咁啊，但系亦都系需要咧，等到3月咧就系有新嘅特首咧，先至再去到有细节。 我咧个人咧就两个意见嘅啫，一个咧个大框架喺度咧，魔鬼就喺细节，所以嗰啲分工好唔好咧，就仲要睇下，就睇下大家意见。第二个问题咧，揾啱人咧最关键。 转头再倾啊， 爱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渐转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及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及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另外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怡花园，因为之前曾经有意外清理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

月嗰陣時施政報告都係提出呢個想法啦。咁其實呢段時間都同唔同嘅持份者，尤其是體院民出嘅朋友去傾，其實大部分嘅聲音咧都係希望能夠設立一個專責局去推進我哋業界嘅發展。嗱，我諗即係從一個高啲嘅層面去睇啦。嗱，十四五規劃裏面中央都俾咗我哋嘅新定位啦，係咪？即係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又同時間叫粵港澳大灣區咁樣第一次咁樣去舉辦一個全運會喎。所以我覺得未來香港喺文體裏面咧，其實係好多新嘅重任。同埋好多，我覺得係一個新嘅思想嘅調節咯，一啲新嘅一啲活動，所以我覺得係好希望，亦都係需要有個專門嘅政策局去統籌或者重新設定一啲我哋未來文體政策嘅一啲長遠藍圖咯。 阿霍啟剛啊，嗱，就首先恭喜你先啦，第一當選，第二咧，你就講咧，樂見到依個情形出現，咁啊一個咧就有個正正式式對住你。嗰、那個服務範圍嘅政策局就對口就名正言順做嘢啦，日後第二咧就你就頭先講咗啲大展拳腳嘅機會，例如十四五規劃、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旅遊啊、體育都好多盛事咧，將來喺未來呢幾年會發生嘅，咁所以我應該你就大展拳腳啦。不過咧，如果我係你咧，我都有兩個少少嘅擔心啦，我唔知道你點睇？係、一個咧就。个政策局就对正你个口啦，但系政策局下边嗰几嚿嘢咧，即系啲柱咧，就是、以前喺其他地方噶喎。譬如我举例，你艺术嘅可能喺康文署，出版有部分可能喺教育局，即系等等。咁呢啲局同柱依家未执得翻好啦，政府内部当然而家要完成政府架构啦。咁里边嘅运作亦都未必畅顺，你会主动啲点样去？建議政府在未來就算採納了這個建議了，這個局和處的接駁怎麼做，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更加覺得擔心呢，就是呢就文化藝術其實體育就不應該的，不過現在都變成什麼呢，被政治化，因為你在國際體育的項目都被人政治化了，文化藝術更加，這些屬於被政治化，特別被西方政治化的項目嚟嘅。咁你面對呢個問題，你會唔會有啲心理準備咧？ 嗱，我諗戴校長，我諗你講咗正正係個問題所在啊。嗱，我諗大方向或者大嗰個方向，大家都樂見有個政策局咧。因為以往咧，我自己睇或者同業界傾咧，因為文化體育都係落喺民政局啦，大部分。咁其實以係一種康樂文化文娛服務咁嘅態度去做。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未來國家俾我哋新定位咧，唔能夠淨係一個文化、一個資助咁嘅概念去做，即係反而係更加而家成日講嘅文化同體育點樣去專業化同埋產業化。所以其實以往我哋個業界嘅痛點確就係咁樣，其實對嘅政策部門太多啊。其實去到可能邱騰華局長啊，或者徐英偉局長嗰度，咁佢其實有少少係唔協調嘅。咁但係有一個新局之後咧，我係好希望政府，因為我今日聽特首去講啦，咁佢講話當然係民政局三個主要負責文體啊咁樣擺埋，同埋經商局有三個功能。但我唔想佢淨係正正係話，哦，將而家現有嘅東西、現有嘅資助、現有嘅唔同嘅 funding scheme 擺喺新局，改頭換命，即係改咗一個新嘅局就係咁樣啦。其實我覺得應該有個新局咧，係從頭去做研究。但戴校長，我諗你都知道啦，即係之前張信剛教授喺2003年做過一個文化政策嘅 review， 其實20年喎，而家大概都冇做過一個咁樣嘅文化政策嘅藍圖或者藍本。其實我覺得係個正正好好嘅機會，去俾一個新局或者一個新嘅一個方向。我哋未來呢十年、二十年嘅文化體育政策係應該往邊個方向去行？呢、這個就牽涉到下面各個唔同嘅一個唔同嘅處也好，唔同嘅 policy 也好，唔同嘅一啲而家資助計劃也好，點樣去重新去重組，為咗啲新嘅或者更清晰嘅藍圖或者更清晰嘅目標去做咯。 係。 咁當然未來我覺得當然唔希望見到政治化啦，大家尤其是體育。而家我哋睇到，尤其是外國嚇，我哋東澳嘅奧運會其實係一個非政治嘅一個比賽，但係好可惜，而家俾 美國為首啦，其他嘅國家係將佢變政治化。其實國際奧委會主席亦都講得好清楚，喺國際層面唔淨止係香港，唔淨止係國際，唔淨止係中國，希望政治同體育都係分開得比較清楚。所以我哋希望未來喺呢個局，唔止係呢局咧，即係希望喺文化同埋體育嘅議題上邊，大家都係希望以一個比較清晰嘅方向去發展，而唔好將件事太政治化咯。 係，霍啟剛，我想問一下咧，就嗱呢個新局所處理嘅事務咧，就譬如文化同藝術咧，以前就係、是、即係而家啦，而家就係民政局去到處理嚇，電影同埋創意產業咧就由商經局去到處理。當然啦，整合咗咧就係、是、同一個政策局咧有整合方面嘅好處啦。咁但係咧亦都可能有啲人都擔心啊，會唔會就係為咗產業化？而去可能忽略咗一啲比较艺术性吓，可能一啲未必好有商业价值嘅一啲文化艺术嘅范畴咧。咁你点样睇呢个整合与划界之间嘅矛盾？ 所以我觉得系啊，呢个正正我谂啊，宇光你讲得好重啊。即系虽然我哋而家话我哋希望可以成个文化体育都产业化，但系佢必须有一个过程。大家睇翻其实内地嘅政策咧，其实都好鼓励文化。行產業呢條路嘅，咁內地亦都行得好快。我哋去年七月舉辦咗個論壇，我哋國家嘅副部長啦，文旅局副部長其實講到三方面嘅希望，即、就、係、是、我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希望。其實兩個主要，一個係中華文化嘅傳承同埋傳播啦，第二就係人才嘅培養啦，第三就係產業化。咁所以喺呢個大藍圖咧，產業化係一個重要嘅環節，但係我哋唔可以忽略咗。所謂資助或者比較藝術性比較高嘅，呢個係文化界亦都有，亦都電影界亦都有。咁所以喺個新局裏面咧，我唔想，因為而家就分得好清楚嘅，民政局就係完全資助嗰個方面，經商局就係完全係所謂生意嗰方面，就是、政府參與比較少。咁未來可能就係真係要新嘅局長也好，新嘅定位也好。我翻返去頭先個位，真係要定咗個藍圖咯。我哋未來希望想見到啲乜嘢先？我哋未來呢個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個定義係是什麼？我哋希望達到啲乜嘢？我哋希望點樣去傳播出嚟？定咗我哋五年、十年、二十年嘅目標，翻返嚟我哋就分配好資源，分配好政策。可能唔係淨係資助嘅，可能而家好多資助可能可以保留，但係另外一方面係咪有好多嘢可以喐呢？例如一啲譬如税制啦，係咪可以而家講消費券啦？係咪一啲可能電影發展或者本地電影嘅資助啦，或者戲院嘅一啲資助啦？其實呢啲咁嘅從政策上去推動，其實有助成個環境去慢慢專業化，慢慢去產業化咯。 Okay. 其實我哋業界我都傾好多，佢哋好希望有個好好嘅環境去生存去發展，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好時機去探討未來嘅方向。 嗱，霍啟剛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宣布話會推出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將會喺星期五咧就係公布詳情啦。咁啊，面對住你哋個界別體演文出有好多都真係受疫情咧就影響好大嘅，你有咩建議點樣去用呢個嘅抗疫基金會比較好啲咧？ 嗱，如果你提到呢度咧，其實我今日都琴日都 send 咗一封信俾特首，其實寫咗14點建議嘅，咁呢個時間有限，我就唔去講啦。但我都想講一講啊，因為其實咧，我都代表我業界想反映一下心聲啦。我知道今日喺答問大會嗰陣時，林鄭特首都提到啊，大家要明白啊，我哋唔係話要懲罰某一啲行業，即係飲食業啊，或者我哋演出業啊、體育業。但係咧個初心或者大家大局為著想咧，係要減短人流。咁佢就提到話啊，如果冇得食飯、冇得睇戲、冇得睇 show 咧，大家就唔出街啦咁樣。咁明嘅，我明特首嗰個初心或者嗰個防疫政策嘅原意。咁但係調翻轉喺業界的角度嚟講，我希望政府亦都了解業界嘅特性，就係、是、我哋好多嘅業界好多嘢唔係話你停兩個禮拜就冇乜所謂，兩個禮拜之後就馬照跑、舞照跳。但其實我哋好多表演啦，我哋好多個 show 啦，可能大家都買咗張敬軒嘅表演飛啦。其實係籌備咗九個月甚至一年嘅時間，做咗宣傳、做咗排練、做咗多年工作，你一停咗冇就冇。咁佢哋可能嘅工作或者係受惠或者佢哋嘅出資係就係表演先有得出人工。教練如此，健身教練如此，所以我好希望今次佢雖然話係 4.0 個藍本，我明白特首講話要快狠準係咪？快狠勁係咪？我都好希望，我知道有限嘅40億， 咁但係好希望政府都了解業界嘅獨特性，咁喺嗰個資助或者補貼嗰度都可以勁啲，可以狠啲，因為我唔想純粹就係話哦，以往停三個月所以就補7500，哦而家停三個禮拜所以就補少啲，唔係咁樣去計嗰條數，所以我好希望今次亦都亦都我聽到好多同事啦，即係希望都可以嗱，第一支持到打工仔係咪去到前線嗰度。我哋其實好多業界都係一啲可能係自由工作者啊，係一啲多重工，即係唔同有唔同工作嘅朋友啊。所以我好希望呢方面真係可以俾到更多發放到嗱，例如7500嗰度係咪可以放寬啲咧？或者嗰個圈圈係咪可以圈得更多業界嘅朋友咧？我哋電影其實損失好多喎，電影可能有個業界出嚟係講緊損失以億計喎，兩億，尤其是嗰、那個嗰、那個疫情。即係嗰個喺農曆新年個檔期係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天時地利所有嘢都係其實今次係嚟得好急，所以我哋真係束手無措，我哋都唔知點算。咁希望喺呢方面政府可以多啲同我哋溝通，多啲同業界溝通，了解佢哋背後嘅辛酸同埋問題咯。 啊，霍啟剛啊，你雖然咧就立法會新丁啊，咁啊啱啱好依家政府咧就提出咗個政府架構重組。咁咧嗱，我咧就咁睇嘅，因為西方咧就成日都講有三 R：refocus、restructure 同 reengineer， 即係話咧有新嘅視野，先至有新嘅架構，然後有新嘅流程。咁李鄭話咧，我就覺得講得好好咧，就話其實政府淨係提個結構係唔夠嘅，特別喺你嗰個新嗰個局度咧，你要有新嘅藍圖，你先至會講到嗰個新嘅結構就連政策局、連儲、連錢、連人咧，先至有個重組，然後到最尾咧，喺每個範圍裏邊咧，有啲新嘅項目或者計劃。我覺得呢個思路係好啱嘅。不過咧，你又伸入去咧，我諗任重道遠啦。依家真係 嗱，我諗咁樣咧，我好明白，因為我好希望我哋真係香港文體政策有個新嘅 KPI 咯。恕我直言啦，即係以往我留意到咧，可能個 KPI 就係每年可能入場人數有幾多啊？我哋市民受惠啊，睇咗幾多個表演啊，做咗幾多個鐘頭運動啊咁樣。但我哋真係要重設一個新嘅 KPI， 我覺得國家俾我哋嘅使命亦都係長遠啲去睇，我哋體育係咪要全民參與，唔係淨係話攞幾多個牌？文化，我哋真係要有文化嘅底蕴，唔係淨係話幾多人去入咗場，去睇咗幾多場表演咁樣。所以呢個重設咗，我覺得呢樣嘢一定要研究去做。我相信香港係絕對有人才，絕對有優勢，地域啊，我哋國家嘅支持，就係點樣去做好定咗，跟住新局有啲清晰嘅目標，我哋慢慢去做，係從中而家其實可以解到好多以前解唔到嘅結嘅。以前好多位可能真係棘住咗嘅。分定上面啊，分配上面啊，棘住咗，系咪可以重新嚟睇咧？我觉得呢个好机会咯。 好，唔该晒霍启刚啊，多谢你。 唔该晒吓， 吕刚，唔该晒， 多谢你， 唔该晒，多谢大家。 霍启刚咧就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嚟噶。咁我哋讲呢个话题嚟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立法会通过㓥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续租加幅上限收紧至10%。 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全检出基因致癌物。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啦，咁啊，戴希立啊，呢个时间咧，再想同大家关注疫情嘅发展啦。咁随住咧就系呢一波嘅疫情嘅发展啦，咁啊，唔少嘅确诊者嘅密切接触者咧，都要被送往咧系检疫噶。咁啊，当然啦，就而家嘅检疫设施咧，就包括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啦。咁都见到咧，而家3000多个单位之中咧，咁其实已经有1900多个单位咧就系用紧啦。咁就讲紧寻日朝早9点钟嘅。數字啦，咁剩翻咧就係即係300多个啦，咁見到係個使用量都係高噶，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咧就係唔少嘅傳媒同埋市民都發現到，即係近期咧喺呢個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嗰度咧都出現咗大大細細嘅問題嚇，咁有啲市民就話啊自己咧其實喺檢疫中心嗰度咧。冇人幫佢哋做檢測喎，嚇、咁當然啦，即係去到檢疫中心個目的就係為咗睇下佢係咪一啲受感染嘅人士啦。咁但係可能係唔知係咪人手不足嘅關係啦。咁有啲市民就話啊，我冇人嚟幫我檢測嘅喎。咁亦都咧係可能係聯絡過一啲檢疫中心嘅熱線啦，又冇人聽，冇人幫佢哋嘅喎。咁好啦，有啲人咧就可能住滿咗21日啦，咁啊檢疫啦，咁諗住可以離得開啦，咁但係呢又未有人呢安排或者遲比较遲啦比较遲呢先安排佢离开呢个嘅检疫中心喎咁亦都呢有大大小小嘅问题啦咁呢个情况点样理解係咪真係好多人去做检疫嘅时候真係处理唔切呢 咪所以我都成日讲呢就话我哋其实开始慢慢累积咗好多经验呢突然间嚟一个大爆发呢就理论上我哋都反应唔係太慢嘅但係都出現了一些手忙腳亂、供不應求的情況，檢查又是這樣，打針又是這樣，現在都去到檢疫中心隔離，又出現一些這樣問題，所以我覺得當然事後補救是一個辦法，但我覺得事前應該有一個好一點的策劃和準備有 Plan A、Plan B 咧，我覺得咁樣做法會好啲。 嗯，都想問一問聽眾啊，唔知大家有冇一啲真係呢一輪嚇不幸地要去接受檢疫嘅咧，或者屋企人嚇或者朋友要接受檢疫嘅咧？大家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嗰個經驗或者聽翻嚟嘅情況係點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同埋而家檢疫嘅日期又變咗唔係21，係14+7喎。 啊，有啲市民又不滿啊，因為嗱後來嗱，因為係1月10日開始，將嗰個檢疫期咧就變成14+7，14日嘅檢疫中心加7日嘅自我監察啊嘛，咁但系同之前咧1月10日之前已經入咗去嘅要坐夠21日檢疫先至可以離開，咁有啲市民都覺得係有啲唔公平嘅情況 所以個預見性係好緊要嘅，我覺得係。 好，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咧？或者有冇聽到咩任何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曾經住過竹篙灣檢疫中心嘅人士伍小姐喺度啊。伍小姐你好， 係伍小姐， 係可唔可以講下你住竹篙灣檢疫中心嘅日期係點樣啊？大概幾時住㗎？ 我係12月尾入去嘅，咁啊啱啱出咗嚟2日咯。 係。你又介唔介意講下你係邊啲群組或者係邊啲情況要入住咧？ 我唔係任何群組，因為我係23號嗰個機場清潔工確診者嗰個屋企人嚟嘅。 哦 ，OK，OK， 係啦，咁就萬幸就冇傳染到俾任何人啦。咁、其實開初入去，其實竹篙灣好好嘅。即係任何嘢有求必應。最凍嗰日我話啊，我張被唔夠暖，可唔可以fulfill 多張被？咁其實佢都安排得好快嘅。咁入嚟第二日都即刻就檢查，所有嘢都冇問題。即係平安夜仲有義工送咗禮物俾我哋添、即係啲零食啊、嘢飲嗰啲，咁即係有埋 Merry Christmas 嗰啲。其實竹篙灣好好嘅。近行就間房又乾淨，咁係真係開始好多群組啊，即係好多人入嚟啊，咁就開始真係亂啦。 嗯， 真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即係你係嗰個熱線咧，因為佢入嚟有好多守則嘅，咁佢有個熱線，你係長期打唔通。 Okay.OK， 系唔好意思，伍小姐，因为我哋就嚟听7:30新闻咧，咁可能要休息一阵，我哋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吓。咁我头先听到啦，即系伍小姐都话咧，因为近期出现多个群组咧，都令到咧竹篙湾检疫中心嗰个服务咧可能受到影响吓。咁大家有冇听到类似咁样嘅经历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转头再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7宗输入、4宗同早前相关个案，以及1宗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患者是竹篙湾检疫中心的51岁女保安，居住在屯门宝田村。卫生防护中心会调查她是在竹篙湾抑或在社区感染。确诊个案亦都包括涉及东亚大药房群组的11岁男童和45岁女子，居于安宁花园。早前印容确诊的30岁男雇主亦都确诊。另外一名20岁的香港大学男学生初步确诊，曾经去过铜锣湾希慎广场的一间食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确诊者到过这间食肆，初步相信该处有传播风险，会实地调查。北角枫林花园三期有初步确诊个案，同大厦之前的两宗个案来自两个不同的 B 单位。政府专家顾问员郭勇视察后表示，大厦怀疑有垂直传播，建议所有 B 单位居民撤离检疫，涉及14户。他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空气传播能力强，市民可以考虑戴两个外科口罩，或者戴一个外科口罩加一个布口罩。卫生防护中心经追踪后发现，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会的出席人数再增加，最新发现人数是222人，较最初发现的宾客名单多30人，有111名生日宴会相关人士需要强制检疫。至于出席人士有否违反防疫规例，有否违反瞒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如果有确实证据违反防疫规例，会作跟进。生日宴会其中两名宾客确诊，他们出席生日宴前和其他人士在干诺道中155号地下3号铺聚会。张竹君重申，该处是私人地方，看不到有需要跟进，但同场约10个人已经送往检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重组政策局构思，当中包括建议下届政府考虑增设副司长一职，负责协调跨局议题，例如国安、北部都会区等。消息人士解释，若果下任特首采取采纳建议，可决定副司长向司长或直接向特首汇报工作。新建议又提到，政策局新增至15个之后，政务司司长将继续掌管9个政策局，财政司司长掌管的政策局由4个增至6个。消息人士否认新建议是削去政务司司长权力，认为会让两名司长分工更加平均。至于建议成立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未有分拆体育事务。消息人士表示，部分体育盛事例如七人榄球赛可以吸引旅客访港，加上预期启德体育园启用后会吸引更多体育盛事及旅客，认为将体育及旅游置于同一部门会产生协同效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及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及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意外，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而家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喺安定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 U 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选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要嚇自己嘅人士買股票，就唔好成日諗住佢會翻家鄉，要諗咧繼續揸唔止蝕咧，只會離你個家鄉價越嚟越遠。 呢條係一條路翻家鄉啫，但係其他出邊好多路都翻到家鄉噶嘛。你沽咗呢個股票，攞啲錢買個好啲嘅股票，咪翻到家鄉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打咗針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近期有啲報道就話咧，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咧，就係可能嗰個服務咧，都因為好多人士入住啦嚇，咁而係可能有啲嘅影響嘅咁。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早前住過竹篙灣檢疫中心嘅人士伍小姐咧，就傾緊嘅，請翻伍小姐出嚟先，你好。 系 ，hello。 系，咁你話你係兩日之前離開檢疫中心嘅。 系。 啊，咁啊檢測都係陰性係嘛？ 係，冇錯，做咗四次檢測。 OK， 咁你头先话咧就随住近期出现咗一啲嘅感染群组咧，个服务咧系有影响，包括热线咧又系唔系咁，即系个服务唔系咁理想，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个情况？ 即系譬如你想要一样嘢咧，系完全唔通嘅嗰个热线。咁因为其实我哋可能要任何一样嘢，我收翻可能纸巾咁样，咁其实你又可以选择 WhatsApp 佢啦，又或者打俾佢，跟住个 WhatsApp 系长期唔会有人应你嘅，可能应你讲紧系六七个钟或者系第二日嘅事， 系， 但系跟住都系冇出现到嘅啲嘢系。 即系吴小姐，你嘅意思咧就咁，即系话咧嗰个服务嘅质素或者嗰个速度咧，就随住。突然間湧咗一批人入嚟咧，本應個制度又冇乜問題，嗰啲標準都冇乜問題嘅。但係湧咗一批人入嚟出嚟咧，就出現咗人手唔夠同埋個準備不足嘅問題啦，係咪咁啊？ 係啦，冇錯，即係原本就好好嘅，即係原本可能我冇曬紙巾，我話好啊，我轉頭俾你啊。咁其實 即係個制度喺度嘅，同埋個標準都好嘅。其實原來嘅時候就係咁樣，一人手不足就亂曬龍，即係咁樣，係咪咧？ 係啦，冇錯。 係。 嗯，咁检测咧，譬如话其实入住检疫中心嘅人士都要定期定日子啊去做个检测嘅，有冇试过迟咗嚟咧？ 因为其实佢唔会话俾你听佢几时做检测噶，佢、 哦、 做检测就会敲你窗同你讲你要做检测咁样咯，佢唔会事先同你讲我听日会同你做检测，从来都唔会嘅，系佢敲窗同你讲你要做检测啦咁样咯。 咁、嗯、你点知道四次够唔够咧？ 其实我觉得 OK 嘅，我成个流程即系每三四日做一次咯。咁我十号嚟嘅，佢 final 个 test 系八号帮我做嘅， 系 啦，都系突然间敲窗，跟住话你要做检测咯，咁 即系你事先唔知道自己要做几多次先可以离营嘅，唔知嘅。 冇讲过，乜、都唔讲，从来由我 day one 入嚟，佢都系冇同我讲过你中间你要做几多次检测，冇嘅。从来都冇嘅。 嗯，咁你有冇其他屋企人或者朋友都要入住检疫中心？佢哋嘅情况得到嘅服务都系咪都有啲影响咧？ 系啊。 啊，情况点啊？ 佢哋系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妈咪都仲喺入边。咁、因为我妈咪系长期病患。 嗯。 咁佢系又唔识用电话。 即佢好唔識用 WhatsApp 嗰啲，佢話佢打唔通個電話，佢好愁，因為我媽咪即亦都有少少精神上嘅病喺度，咁變咗佢成日都即可能琴日或者蘇花今日都會打俾我問，哎呀點算啊？咁佢會好擔心就係話啊，我過兩日走得會唔會冇人理我㗎？會唔會我唔知幾時走㗎？咁點算啊？咁你點樣嚟接我啊？即會係咁樣，因為嗰個電話長期唔通啊。 嗯嗯嗯， 我媽咪完全唔知道佢可以點樣做。或者佢做得啲乜嘢？ 系，我想问，因为今日都见到咧，检疫中心有啲单位咧系要做一啲嘅紧急电力维修啊，就有啲时间就停止咗电力供应，影唔影响到你屋企人啊？ 我问过就唔关我屋企人嗰边事，但系我住嘅时候其实停过电嘅。 吓、啊，点样咧？ 突然间冇晒啲电咯。 系系系，即系冇通知你哋嘅情况之下，突然间冇电。 冇。 停咗几耐咧？嗰次 四个钟度咯。 OK， 冇人会话俾你听咩事停电。 嗯， 净系话哦系啊，我帮你睇睇啊，咁样咯。 嗯，好啦，到你离开， 冇人复你啊。 OK， 到你离开嘅时候又有冇问题咧？有冇准时可以离开检疫中心咧？ 我因为我系有人嚟接我，咁佢收我收到卫生署即系经检疫中心嗰个 WhatsApp 就 send 咗话啊，我可以喺嗰日11:59就离开咁样，咁嗰个 WhatsApp 就话啊，如果有人嚟接啊，你要打去中心度安排，咁我谂紧啊，安排啲乜嘢咧？系咪要报屋企人车牌啊，各样嘢咧？但系我打过去热线想问佢点样安排，我打咗三个钟冇一次通。 嗯，啊，咁最后点样啊？ 最后打到我谂8-9点啦，终于听到个电话啦。我问佢点样安排，跟住原来系好简单嘅啫。佢话哦，好简单嘅咋，你上到旅游巴，旅游巴会车到你去检疫中心嘅门口嘅，咁你到时就同司机讲你落车就得噶啦，咁样咯。 嗯，即其实是 好简单一句说话，点解要我打3-4个钟？原来是咁简单，原来我同司机讲我喺门口落就得嘅咧。咁、你叫我打去安排，我安排咗啲咩咧？系咪先？ 明白。咁好啦，即总结成个检疫中心嘅经验啦，你点样睇？有咩感觉啊？ 一多人就好乱啊。 嗯， 完全系我哋好彷徨，就係、譬如好似我走嗰刻，冇人嚟話俾我聽，啊，你走得啦，係要我自己過咗12点啦，我行出個門口，我去接埋我另一位屋企人嘅時候，有人就坐喺個十字路口度就問：咦，你做咩行出嚟呀？我走得咯喎。跟住先知道，跟住嗰個人就同我講：吓，你走得啦，我哋冇通知喎，咁樣咯。 即可能溝通上都有啲唔係好完善嘅地方嚇。 係啦，即係其實係真係一人多，佢哋好亂，佢哋唔知道點樣分啊，有邊啲人要離營啊，即先後次序嗰個問題咯。 明白。 所以如果咁講法咧，即係如果你想同外界或者個中心接觸咧，除咗電話、WhatsApp 嗰啲之外咧，冇辦法嘅喎。除你大聲嗌。就淨係隔離聽到嘅啫，係咪咁啊？ 係啊，完全冇人理你嘅，因為我開咗窗簾，方圓全部都係隔離人士嘅單位啫，冇人會行過。除非可能就係有人行過，可能派物資嘅時候睇下你會唔會嗌住佢咁。我試過聽過隔離幾間就有人喺度鬧，話咩安排嗰樣嘢，即我諗都係相同嘅問題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伍小姐啊，多謝你先。 好，唔緊要， 唔該曬， 係。好， 伍小姐咧就係早前都入住過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啦。咁啊，戴希立真係聽到一啲檢疫中心服務上面即出現咗問題嘅地方， 所以我睇個問題唔係淨係個制度同埋標準問題，亦都唔系单止系人手问题，可能成个流程咧需要有一啲标准化，而喺呢啲标准化嘅嘢咧系能够通知到每个人。如果唔系咧，好多嘢问咧，一打唔通电话又问唔到人哋，即系 個個人都心慌慌嘅啫，我覺得個流程其實要做得好啲，我相信。 亦都要關注到，即係隨住咧，就係個疫情嘅發展啦，都越嚟越即係都會多咗人咧，可能會被送去檢疫中心嘅。咁啊，當然啦，即係而家嗰個竹篙灣檢疫中心就多咗人住啦。咁亦都咧係見到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咧，早前都講到話，除咗呢個竹篙灣之外咧，一啲備用嘅檢疫設施都有喺度噶，包括就鯉魚門度假村啦、西貢户外康樂中心啦，同埋元朗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仲有兩間嘅酒店咧，預計可以用嚟做檢疫嘅。如果真係開埋呢啲嘅備用嘅檢疫設施，會唔會啊？即係可能係個可以調整翻個服務咧？ 其實即係唔係淨係硬件嘅問題咯，成個過程係軟件同埋人手嘅問題。其實 好啦，我哋又休息陣先，轉頭再傾下。 聆聽自然嘅呼喚。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福利嘅政策，坊间比较睇到嗰啲咧，就系未能满足嗰部分，就多过咧就已满足嗰部分。即系我哋只要做得更好嘅啫，冇最好嘅。 1月12日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嗰陣時係2000元租，我記得我第一個月做咗15000元。個問題係我哋寫 Made in Hong Kong 噶嘛，嗰陣時 仲要講自己嘅名添。哇！你係第一位喎，信心好大啊！你 唔 係 話信唔信心，係信得過自己咯。 佢係著名時裝大師 Waterman 馬偉明。 其實我覺得欣兒著得幾好，咁好嘅聲，即係對自己著衫又識得著，即係點解唔逼自己瘦十磅呢？多少少腰線呢？唔可以淨秀文啊，劉德華咧最好嘅榜樣。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晚上7:47啦，戴希立繼續傾傾疫情嘅發展啦。嗱，早前咧就係有一個生日宴會咧，咁有多名嘅官員啊、議員啊、名人等等去過咧，咁就成為咗社會上面嘅焦點啦。咁當中都被發現啦嚇，咁有啲人咧係冇使用安心出行啦嚇，咁同埋就係要去到即係唔單止咧，即係嗰個嘅生日宴會嘅出席名單咧，都未能夠完全揾曬所有咧就係出席過嘅人士啊，因為嗰個嘅呢個嘅生日宴會咧，係一個流水式嘅一個宴會啦。有啲人咧，亦都係帶咗咧其他朋友咧，就係出席咁樣。咁所以就社會上都有啲討論啦。其實而家嘅安心出行嚇呢個嘅功能咧，係咪有不足嘅地方咧嚇？係咪未能夠完全咁有效去到追蹤曬咧？就係現場所有嘅人士咧咁。唔單止上次生日宴會啦，就再上一次嚇呢個有一城望月樓嘅群組咧，咁都試過類似嘅情況嚇。有啲人咧就係唔去聯絡衞生防護中心啦嚇，亦都係要衞生防護中心透過譬如電子支付呢啲方法去到追蹤咧，就係出現過嘅人士。都有人咧討論咧，究竟安心出行係咪咧就係未有即係足夠嘅追蹤功能呢個嘅問題。咁啊，見到咧就有15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寫信聯署去信咧俾特首林鄭月娥。咁就有啲建議咧就係話要落實呢個安心出行嘅實名制，同埋咧就加上定位功能。戴希立， 我諗咧依家啲朋友對於今次突然間爆到咁大鑊咧，就都提出好多一啲即係追翻個源頭點樣解決問題呢？一個就係嗰個所謂跟蹤嘅疫情嗰個功能，同埋點樣監察啲人呢係咪能夠遵守翻嗰啲隔離政策，即係等等嘅措施。另一個咧就覺得咧就從源頭做起咧，就會唔會即係包括啲機組人員啊等等嗰啲安排啦，同埋如果真係航空公司提出唔到一啲解決辦法咧，會唔會要用開放市場嘅方法去解決？咁我諗呢啲咧都係一啲新嘅，更加從源頭同埋做嗰個過程當中點樣堵塞漏洞同埋監察 去提出的新建議來的。 好啦，我哋问一问咧，就其中有一位有份联署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同我哋倾下啦。田北辰你好， 喂，田北辰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啊！戴希立讲嗰啲咪全部都系我讲紧嘅嘢， 不如先讲你讲嘅嘢啫，我都系。 不如先讲下安心出行嘅加强先啦，你点样睇啊？ 嗱，出边好多市民咧都未搞清楚咩追踪功能啊，有乜啊乜啊定时啊，有实名制。简单啲嚟讲咧。就是今日的安心出行呢基本上你嘟嗰一样嘢呢佢就有一个记录你呢个人去过呢个地方但係呢佢就唔会追踪到你个人嘅今日啦吓。咁、佢就如果发觉有啲事情发生咗啦就喺嗰段时间有人确诊咗佢就唯有政府就呼吁喺呢段时间嘅人呢就你哋去檢測啦，咁咁就是一個單向式嘅。咁、那個問題出現咧，就係、是、你可以去，可以唔去，你可以唔採佢，係咪？咁你話疫情嚴重嘅時候咧，為咗其實呢個係一個私隱同埋一個成個香港盡量唔好再搞咩嘢縮短社交距離啊，開放翻啊嘅一個嘅平衡嚟嘅。咁、okay? 如果你话私隐系最紧要咧，咁你咪永远都系单向式通知人，人哋有权嚟嘅，嚟唔嚟啊唔嚟，咁唔嚟嗰啲，如果佢中咗招，佢就系传俾第二个人就 too bad， 咁咪算咯，因为私隐紧要过一切啊嘛。咁我联署咧，主要就系我觉得咧，你都要采取一个平衡嘅。咁而家个平衡点咧，就唔系话我田北辰拿住个机去嗰个地方一嘟咗咧，一嘟咗之后咧。政府任何政府部门咧，就有咗个行踪，就知道我去过呢个地方喺嗰段时间啦。唔系嘅，而系基本上咧个记录就入咗去一个一个云端嘅一个储存器度。咁呢样嘢咧就冇人掂得佢嘅。咁我哋当然呢方面要信政府，系咪？咁你话如果唔信嘅话，咁就乜都冇得讲啦。咁呢样嘢储入去之后。将来怎样用呢就是如果那个地方真的有被人确诊了呢那政府就可以在入去那里拿回在这段时间那个地方储存了的人呢就逐个逐个就去追回我出来了。那就是变成我就会收到电话说喂田北辰你那时候去过这个地方、哦、现在有人确诊、哦、麻烦你了你要验测了。之前呢就是他发个短信给我我可以不睬他的。因为私隐紧要一点嘛。我之前呢样嘢咧，就话而家呢一只嘢咁凶恶，一传十，十传八，我都唔希望啊，永远六点之后冇糖食，系嘛？波又唔打得，街又唔去得，乜都唔做得，我都唔想咁噶，系嘛？个人都屈死啦，点做点做啫，系咪？咁、所以喺咁嘅平衡之下咧，我觉得系可取嘅，因为今日仲有条法例、如果真系好似网页咁爆咗咧。佢如果查翻八达通记录，如果佢睇翻闭路电视睇到你咧，佢一样可以嚟揾你嘅啫。其实一样嘅啫。咁所以兜个大圈要睇闭路电视，嗰阵时已经隔咗两三日啦，再揾到你叫你去，你已经行咗几转街啦，系咪？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你有条短路唔行行长路。政府是不是今天都有个权利透过闭路电视要求当时的人逐个逐个找得到认得到的都要你去验的嘛、是不是、所以没分别咯。 Okay. 但刚才你讲的讲法就是要在有确诊者之后当局才有权力去到查验那些、到访者的行踪记录是不是有一个的监察或者条件才可以查。 百分百而已嘛、 okay. 即是表示你这个地方确诊了他要去查。呢、這个闭路电视睇当时啲人喺呢度嘅认唔认得的你佢一样啫嘛，政府点可能成日睇住闭路电视无时无端边个出入过边度嘅啫，唔得噶。 咁、我见你哋仲有其他建议，例如嗰、那个即系受监察者要戴手环咧，都其实就系嗰个追踪功能都一样嘅啫。系、 嗰个咧就今日我追受特首嘅、你知唔知而家发生紧咩事咧？特首。就话呢个世界咩都系取舍，如果佢唔豁免酒店检疫俾嗰啲机组人员系货机嘅话咧， 香港呢就好难有新鲜嘅刺身同寿司喺日本运嚟啦，就会隔咗好几日啊，可能个供应又少咗啊，嗰啲咁嘅嘢啦。因为其实货运系重要，咁佢觉得有个取舍。嗱呢样嘢呢，我唔好讲住大家口同鼻咬，我唔觉得食新鲜嘅寿司同埋刺身喺日本嚟呢紧要过我哋六点钟之后堂食都冇埋。 嗯 ，OK， 唔好讲嗰样嘢先。当你是向这些货机的机组人员捐免了，那个问题就是政策上你已经让步了。那跟着呢他就叫他家居，但是家居呢他的手带呢又不坚持他带，那就是说呢是双重让步双重豁免，政策上让了步豁免了他们呢，连执行上讲到明要乖乖地坐家的，只不过不用你住酒店，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呢，佢行出街咧又得嘅，咁如果嗰啲空姐空少行得出街播呢个毒菌嘅，孔明佢就冇戴手帶，咁但系冇戴手帶系冇可能噶嘛，因为執法部门喺机场一定会叫你戴噶嘛，咁即系孔明嗰件事又冇做啦，咁嗰件事冇做嘅，咁即系变咗政策佢让咗步，執法嗰阵时又让咗步，就搞到咧。这个家居隔离呢即是等于什么都没有，即是直成一个冇染鸡炉，那我咪好不开心咯。那所以今天跟特首讲，你是现在的问题出现是不是政策上你取舍，你是執行方面家居连手带都没有带、OK? 我给他两次机会他都没有提手带这两个字，直成当听不到。那跟着我说你咪应该为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全香港市民道歉，尤其是我屯門50万居民，而家你知嗰个排队要检测噶啦，屯門系重灾区嚟噶嘛，咁佢就话 ，OK， 佢觉得我有少少麻烦政府，咁佢就话佢唔觉得佢做得曳，佢唔觉得佢应该要即系、就是、道歉。咁就系咁啦。 喂，仲有第三样嘢咧，就话佢依家即系咪个航空公司就话，如果你咁搞法咧，佢又唔够人飞啦，所以咧啲运输咧就会减班次。咁你又提出一个开放市场嘅问题。咁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又特首又点睇咧？ 嗱，佢如果系真系啲人唔肯飞嘅咧，咁的而且确，第一啲嘢会贵咗啦。好简单，我都唔好理话。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全部机组人员你一定要住酒店，不给你回家住的， OK， 我加双倍人工， OK， 即是物流会贵了嘛，物流贵了那些钱拿来就交给他们咯，双倍人工，你估你住酒店和住家，但因为将来呢家都是不是带了手带都出不到街的了，你住家和住酒店如果双倍人工，是不是真的重金之下没有勇夫呢？你想想先，那些货机的机组人员不肯住酒店为什么先？是因为见不到家人嘛，还有辛苦嘛。但是你家居你是不是都不出得街的？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七日和三日的分别，还有见不见到家人而已。那你咪用金钱补救咯，一样得的。 嗯。 怎会少了呢？ 嗯。 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讲钱。 嗯。即系你觉得这个疫情底下咧，应该用即系宁愿系俾贵啲嘅物流成本，都需要咧佢哋啲货机组人员咧系需要有一个比较严啲嘅一个监察嘅一个措施。 一定系嘅，因为你冇选择噶嘛。 嗯， 你冇选择，我意思即系你家居，特首已经讲咗话，佢话家居唔 work 呢样嘢，我仲怒气。Okay.如果他知道家居不 work 的，那必然会发生的事就一定必然会发生，那就即是根本不可行、 okay. 你一定要想酒店检疫、 okay. 不可以退让、你最多讲条件而已。 最后半分钟时间，我想问整个风波下，即是关于航空公司和政府容许他们这样做，应该怎样去追究问责呢？ 国泰就背紧的了，因为如果讲到明不给的事，就算政府默许佢都冇得走雞㗎啦，係咪？咁但係政府默許嗰度呢，我覺得政府都要孭飛嘅。咁、我都唔係個要求好凌厲啫，我要求佢道歉啫嘛，我又冇要人問責落台仲想我點啊、 okay. 明白，好啊，多謝曬田北辰，多謝你。 系，唔该晒。田北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就住今次嘅疫情系从一啲豁免嘅机组人员所引起咧，究竟点样去处理落去咧，就要睇睇立法会之后点样跟进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